宾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演出开始了。 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在英国伦敦有这么个小伙子汤米啊，他正上大学呢，暑假的时候在一家书店兼职。这天啊，他就发现一位文质彬彬的绅士走入了书店，说要退一本新买的书。这汤米不敢怠慢，赶紧非常有礼貌的说道：“ 尊敬的先生，退书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退款单上有一个问题需要您回答一下，那就是您退这本书的真实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这位文质彬彬的绅士非常有礼貌的轻声说道。啊，这位年轻人，说老实话，这本书其实写的还是挺不错的，不过我要把它退掉，这主要是因为我不太喜欢这本书的结尾。话说在田纳西州有这么个百万富翁，他赚了钱之后啊，他就奔拉斯维加斯去了。到了拉斯维加斯，他就走进了当地一家最豪华的餐馆，但是他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他有点不高兴，于是他坐下之后大声呼唤侍者：“ 服务员，给我上一块$1000的牛排。” 服务员听到了召唤，回身非常有礼貌地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个饭馆有个规定，就是牛排从来都不卖半份。” 话说这么一天啊，当妈妈的问他4岁大的小儿子马丁：“ 小马丁，你跟妈妈说，为什么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呢？”“ 因为打扰别人睡觉是很不道德的。”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小马丁和小汤姆正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一场运动会的接力比赛，他们俩看着看着就相互交流起来了：“ 前面的那个人为什么老是跑那么快呢？”“ 笨蛋，他当然跑得快了，难道你没有看见后面那个人正拿着棍子要追着打他吗？” 有这么一天，在一家大公司里啊，一位总经理秘书推开了总经理办公室的门，非常紧张地对总经理说道：“ 总经理先生，我估计外头有一通电话是找您的。” 听到了这个秘书的话，总经理非常不高兴：“ 你估计什么呀？找我的就是找我的，你怎么都不会说话了？” 秘书战战兢兢地回答道：“ 那我也拿不准那通电话是不是找您的，电话里的那个女的一直在跟我嚷嚷，她说快让那个老混蛋来接电话。” 这天下午，在巴黎街头一间破旧的小酒馆里，老花花公子皮埃尔先生对他同样风流成性的儿子小皮埃尔说道：“ 小皮埃尔，听爸爸的话，你现在都这么大了，你也该找个老婆 错了。听了老皮埃尔的话，小皮埃尔面露难色地说道：“ 您说的没错，爸爸，我岁数确实已经不小了，可是找老婆这事儿有点难度。您看这茫茫人海的，我该找谁的老婆呢？”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华叔这天一下班啊，俩已婚的白领女性聚在一块聊天。 哎，我说，你把你怀孕的事情告诉你老公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啊？ 他当时脸色发白，口吐白沫，手里还拿着把刀。 什么？你老公他这么不愿意要孩子吗？ 没有，我告诉他这事儿的时候，他当时正刮胡子呢。 还有二分之一的从前，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纪念。第一个梦，第一个句点，第一个人，给了我思念的期限。我只会说再见，可是我看不清楚这世界。我会快乐一点，要自己撑过明天。我愿意退回原点，我愿意能听见你幸福一万年。我愿意走得很远，你今天后不会看见我的脸。愿意看它带给你永恒的晴天。爱情的箭飞出了视线，散散时间，我们也爱过几年。我还有二分之一的从前，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纪念。第一个梦，第一个句点，第一个人，给了我思念的期限。我只能说再见，可是我看不清楚这世界。我会快乐一点，要自己撑过明天。我愿意退回原点，我愿意能听见你幸福一万年。我愿意走得很远，你今天后不会看见我的脸。我愿意我愿意看它带给你永恒的晴天。愿意能听见你幸福。 愿意看它带给你永恒的晴天。你也许听不见，我要你幸福一万年。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在一节小学的常识课上，这常识老师讲完课之后啊，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同学们，根据老师所讲的内容，你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动物到底是什么呢？ 听到老师的提问，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小同学站了起来回答道， 我觉得世界上最有用的动物就是鸡。 哦，你真的这么认为吗？那你有什么理由吗？ 鸡在没有生下来之前就可以吃，死了之后还能吃。 话说这天啊，妈妈送小沃尔瓦去幼儿园，这是他第一次上幼儿园。妈妈临走的时候啊，就对小沃尔瓦说，放学的时候呢会来接他。而到了放学的时候，妈妈果然来了。不过他来到了一楼教室门前的时候呢，看见门上写着几个字儿： 表现好的孩子。 这当妈妈的推开了门之后啊，他没发现小沃尔瓦，于是呢他就奔二楼去了。到了二楼啊，他又发现门上写着一行字儿： 表现一般的孩子。 妈妈赶紧推开了二楼的屋门，还是没有发现小沃尔瓦，于是他心急如焚地向三楼跑去。一上三楼啊，他又看见门上写着一行小字儿： 表现差的孩子。 妈妈在这间教室里头也没找着小沃尔瓦，于是他奔四楼去了。一上四楼，他就看见这四楼的门上也有一行小字儿： 表现极差的孩子。 推开这间教室的门，这妈妈还是没发现沃尔瓦。这下当妈妈的急坏了，她飞快地冲到了顶楼。顶楼只有一间教室，她抬头一看，这间教室的门上贴着这样一行字： 沃尔瓦。 话说吃完饭的时候啊，当父亲呢发现了儿子小鸡米的手非常的脏，于是他就对儿子很生气的说道：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吃饭之前一定要洗手。你想想看，如果我像你这样脏着手来吃饭，你会跟我说什么？ 爸爸，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非常有礼貌，什么都不说。 这天淘气的小贝克一看妈妈回来了，就赶紧冲进房间向妈妈问道： 妈妈，你知道一只牙膏里能装多少牙膏吗？ 孩子，这我还真的不太知道。 我知道，它能从沙发上一直挤到咱们家门口。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星期天啊，公司里有点急事儿，这老赵就一个人开车奔小赵家去了。这事儿必须得小赵出马。这老周啊，到了小赵家之后，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小赵家门口，敲了半天门，家里没人。下楼之后，老赵特沮丧。不过他一抬眼啊，就看见小赵五岁的儿子正一个人在院里玩呢。于是老赵急忙扯脖子喊了一句：“ 嘿，那小孩，你是小龙吧？你爸哪儿去了？” 这小家伙正玩着呢，叫老赵这么一叫给愣住了。他回头非常吃惊地问道： 叔叔，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小龙呢？ 我怎么不知道啊？叔叔会猜呀，我一猜就知道你叫小龙。叔叔还知道你爸姓赵，对不对？告诉叔叔你爸哪儿去了？ 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你不是会猜吗？你接着猜，我爸到底去哪儿了？ 有这么一天啊，单位小马去他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跟人家谈笔业务。 走着走着他迷路，于是他就站住，放眼往两边一看，他就发现路边坐着一小孩，他肯定这小孩家就住在附近，因为他手上拿着玩具呢。于是小马就走到这小孩跟前，弯下了腰冲小孩问道： 小弟弟，哥问你件事儿啊，这前面那两条路都通哪儿啊？ 小孩听见小马这么问他，马上放下手里玩具，站直了身子，非常认真地回答道： 大哥哥，东边这条路一直走能走到我们家，西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也能走到我们家，就是远点。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冷的昨天，冷的昨天，长怎样？